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三人集体沉默了片刻。与他们同样来砸场子的汪细周显然没料到这样的状况，忍不住用余光去瞟罗西。事已至此，罗西的心反倒定下来了。他在军队锤炼多时，又上过战场，自是有一颗判断局势的玲珑心。 是061告诉你的。 他很久没回来了，不知道有入侵者的事情。 你知道季佐山来过，但没有告诉其他人，为什么？ 089 按了按太阳穴，像是在认真回忆，眼睛却紧盯着罗西。在柔和的暖色灯光下，他淡棕色的瞳色和眼尾的泪痣格外醒目。089对不相熟的人说话很慢，却自动删去了许多干扰视听的垃圾话，因此一扫平日的懒散唠叨，逻辑相当清晰。 入侵者在进入主神空间后哪里都没有去，而是直接进入了档案室，目的性太明确。而经过清点，架子上的档案没有任何减少。入侵者本该有足够的时间来带走任何一份档案的，但他没有，这证明他并不是来偷窃的。在安保系统发现了他的存在后，警报响了近30秒才解除，可那名入侵者为什么在知道自己被发现后又停留了30秒？明明他是有能力在警报刚响起来时就离开的。倒下的柜子侧面有一个很深的手印，当然我们安保系统的信号发射能力很强，他那时应该很痛苦，但他不仅没有急着离开，逗留了整整半分钟，还推翻了柜子。我就想，他是不是正在查阅档案时被人发现，想要将那份档案放回去，却被安保系统控制，一时无法做到，所以只能把架子推倒呢？毕竟隐藏一片叶子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隐于森林之中。倒下的架子上所有的纸质档案加起来一共有375份，我在帮档案室的339号整理的时候趁机一一确认过，后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在所有人中只有61带出了季佐山这种有能力一人潜入我们系统的怪物。 不等罗西发问，089便眯着眼睛笑开了。 因为我的爱人比较八卦，所以我知道季佐山有一些关系不错的朋友，比如你，所以我想季佐山上次失败后你们或许会再来一趟。不过你们大可以放心，我从满地档案里发现里面有61的档案后就猜到有点不对劲，以防万一，我拿了我自己的档案做替，把他的档案顺手塞到了我的架子上。档案室的339号上报375份档案名单时，上面根本没有61的名字，你们不必担心我们老大会联想到季佐山身上去。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089笑意盈盈地盯着罗西。 我已经表明了我的诚意。 089将话说得缓慢又清楚，已经留给了罗西足够的时间思考，罗西便礼尚往来，报以十分的诚恳。 我们来有两个目的，第一，我们想要弄明白那个061是做什么的，第二，我们要对这里进行一定的破坏，算是报复，你能够帮助我们做哪件事？ 089吹了声口哨。 两个都不难，可你们得谨慎点，我们老板脾气不好，要是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，说不定舍了血本也要搞你们呢。我想上次季佐山回去的时候情况应该不太好吧。 闻言展燕朝暗暗握紧了拳头。罗西 则叹了一口气。小季是整个星球的战神，在几日前他在宿舍里突然吐血昏倒，一度引起了军内恐慌，幸亏消息封锁及时，才没有引发更进一步的骚乱。检查的结果是他的精神力受到重挫，原因不明。军医一筹莫展，而季作山在昏迷中一直断断续续地说着奇怪的梦话。061061，档案放回去。几仙罗西他们以为他是受伤过重在说胡话而已，但后来就越听越不对劲，那个061好像是个人。罗西进行了测试，没有花费什么力气，便在季作山的精神力里定位到了一条传送通道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害他受伤的地方。罗西他们不知道季作山与061的渊源，自然不会联想到这个百转千回的报恩故事。军人的思维让他们怀疑主神空间是一个奇怪的异空间，会影响到他们星球的安全。季佐山是私下里前去查探情况的，却被那里的人所伤，于是他们决定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有了标记好的传送通道，罗西动用了一整支阿尔法军队，再加上自己、汪细周以及一个精神力水准在阿尔法中算得上优越的展燕朝，他们辟开了一条通道，不远万里跳跃数围前来寻仇。089自然不会告诉罗西061曾做了什么，不然那个姓展的要是当场发疯，他未必拉得住啊。089轻描淡写的打了个太极， 61和你们一样都是季作山的朋友，等季作山醒来后你们可以问问他，但我不建议你们去档案室里找和61相关的资料。自从上次季作山来过后，档案室的监控就比其他地方更严格了。 罗西权衡了一番，痛快地点了下头。 那我们就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。 089又给出了建议。 建议不要伤人，把档案室烧了。要是实在不能解气，我们老大的房间叫须臾之间，出门右拐300米。啊，别亲自去揍他，他权限高，皮又厚，揍不动的。 汪细周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传说中的论斤卖队友，到底图什么呀？展燕朝也有着同样的顾虑。 你凭什么这么帮我们？ 089笑道。 帮呢，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。准确的说，我们的关系是利益合作。 罗西按住展燕朝的肩膀，示意他安静。 怎么说？ 089一摊手。 你们不觉得我给你们解释这么多，又给了你们这么多指点，你们欠我一个人情吗？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来回报？ 简单，你们帮我做一件事就好。 什么事？ 我现在还没想好。 展燕朝本就不是轻易服人的个性，反问道。 难道你一直想不好，我们就一直欠着，还要随叫随到？你这么说也没毛病。你 089把手指横在唇前。 嘘。 他撤去了房间外的数据屏障，并随之压低了声音。 你们不答应的话也行，我就叫人了。 展燕朝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，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，一时瞠目结舌。罗西问道， 你不怕暴露？ 我怕，可我只是一个人啊，你们是三个人哦，还加上上次的季作山，要是被我们老大知道了，你们大概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 089手指轻轻抚着眼尾的泪痣。 你们的星球好不容易恢复了平静，如果再陷入战争状态，很多事情会不好办吧。 短短几句连虎带下的话，他绑架了一个星球坐地起价，用一整个星球做了自己的筹码。 我操，我们杀了他吧。 罗西有些头疼。 展副师，你跟小汪出去查探一下情况，注意隐蔽。 展燕朝不情不愿地出去了。 罗西解下腰间机甲钥匙的红穗，将细密的结拆开分出一半，挺干脆地交给了089。 这个挂饰跟了我十几年，它吸取了很多纳曼金属的辐射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感应和放射器，有什么需要的时候连续按它两下，我那边会产生轻微的感应。但是我事先说明，这个人情不是我欠你的，是季作山欠的，回去后我会把这个交给他。如果061真的是你的朋友，那让他欠你一个人情也不算什么，但如果你撒了谎，那我们的合作关系就会解除，你能够接受吗？ 089接过那红穗笑道， 你想多了，这个机会我本来就没打算留着自己用，为了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，我不会再见你们，我会把这个人情转给我们家61，也请你把这个给季作山，希望你们能在他需要的时候拉他一把。 罗西难掩欣赏赞道， 你很聪明。 谢谢，很少有人这么夸我。 这个回答倒是让罗西有些诧异。 是吗？ 089魂不在意， 养家不易呀，少点锋芒对谁都好。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，你这个值班的人是要负责任的。 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好我自己。